各位，上次我到满身死罪的六黑松，这一日被守卫军人在监仓度拉了出去外面的空地度企定，他自知死期已到了，合埋双眼等住一轮枪声过后倒地成亡魂就是啦。咁样等死时刻又过咗一阵，忽然听到嘅唔系枪声响，而系人声叫、哦：第七号俘虏，我哋上嚟啫。嗯，做咩啊？边个第七号俘虏啊？唔通自己系第七号？等死嘅六黑松啱啱想睁开擦眼睇个究竟嗰阵，嘿，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有两个东方军人出力快速咁将六黑松推上咗一部旧残头嘅军用汽车度。呢度照旧冇人出声，冇人讲嘢，只系听见军车门一声怪响，闩埋咗咯。呢一部黑湿臭三样齐全、冇凳坐嘅旧残头军车，马达发动声啊，响个不停。响住，旧烂汽车十分吃力咁向住山地远方急跑。约莫一个几时辰，目的地到达啦。恶军人一声叫喊，边个都唔知道即将会发生咩事嘅十个俘虏集好队，照旧企住唔准喐。咦？是不是集体枪杀呢？冇人知喎。最后執行命令嘅係喺有一水两岸桥中间嘅军事分界线度。十个人换十个人互换俘虏啊。有人睇见之后就笑住讲啦。嘿，呢啲咁嘅俘虏睇佢哋各个皮包骨衣衫褴褛，低头弯腰行路，唔敢睇四边㗎，更加唔敢向上望。一尾睇住自己两隻腳同膝头哥，行路嗰陣左手就平左腳，右手就平右腳咁樣摆动，一拐一拐向前行路嘅姿势，个个都好似马骝咁嘅。又有人话喇，嘿，十个俘虏啊，十个都好似纸扎公仔咁有神冇气嘅。点解会咁呢？有人就话啦，嘿，梗係啦，佢哋有命返到家国，啲冇面见江东父老咯。嗱，睇嚟呢一次呢讲得未啱得晒喎。呢里头有一个俘虏呢与众不同。今日以为受枪毙必死无疑嘅人，天不知而家一下突变成神推鬼送压上咗汽车。落车嗰陣又有嗰啲东方军官乱叫声明，之后即刻硬硬将自己当作是第七号俘虏，等于就变咗姓名全无啦。一轮立立乱过后，奇怪咁跟住九个兵踎一齐顺利快速咁入咗北方军营。呢种突然起从天降，真係非同小可喎。喂，哥拉本人唔係眼花係咪？呢度確实係北方国喎。嘿，六黑松啊，开心到变成咗发狂，失惊无神就大声叫啦，哈哈哈哈哈，好嘢啊，嘿呀，好嘢啊，哈哈哈哈，原来呢度确实真系北国啊，哈哈哈哈，我执翻条命仔啦，我即时有北方军人攞眼掘实佢，埋嚟制止咯，喂！唔准叫生晒，听到未呀、啊、听到未呀、啊、狂叫住个六黑松照旧未听到。北方军人就火起啦，再行埋啲攞拳头向着六黑松爆出唔咸唔淡嘅官话，怒声臭骂啦。啊，你就烂摊啦，做咗俘虏又喺嗰边谋金，我都癫咗啊，你再叫啊，你再叫我就砌瓜你啊。北方军动粗，先闹后打，真系有用啊！俾臭闹嘅六黑松先至如梦初醒。呢度虽然系日夜发梦都想到嚟嘅北方大国， 不过呢度系专做交接俘虏兵踎转送嘅收容大队，呢度系天热最热、天冷最冷嘅烂鬼营房。怪唔知呢度管兵踎嘅军人啊，讲亲嘢都冇好嘢嘅，一开声就你只烂摊啦！唉，而家冇晒瘾，执金都唔笑，收晒声嘅六黑虫暗咬银牙， 哼，可那斯洛。你哋净系知道我系俘虏兵丁，人笑狗都吠啊！你哋都未死过嘅，过啲时日我实杀咗你，我唔要你喊教我，我就跟你玩鞋。 唉，暗无天日嘅俘虏兵收容大队，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龙虎山大国王陆克松忍气吞声十几日之后，终于被军方情报人士发现，火速有礼咁将特别俘虏送嚟军政部秘密嘅地方落脚。陆克松嘅出现就爆出咗龙虎山毁灭嘅真相咯，当堂令到北方国军政界内部轰动啊！虽则所有外人未知呢种秘密大事。不过上层越来越多人指出，马侯爷做大军校校长啊，直头混账兼胡闹，错到咁嘅地步，究竟系边个嘅主意？多位大人物就提出加快追查。咁样嘅决定，军政部上层大官觉得呢件事非同小可。而家大家对陆克松嘅每句说话点滴都深信，认为十分可靠有理。一致讲要快啲将马侯爷撤职发办枪毙，越快越好。不过又见有一堆大人物反对讲，应该慎重再慎重啊。理由就是陆克松、马海两个呢都唔系好人，应该一律先坐监，日后审讯集中详细证据。又有多人提出两个人都有功劳苦劳，唔可以草率行动。嗱，将堂堂龙虎山大国王乱作普通俘虏兵丁嚟交换，突然一下快速咁转送入咗北方大国，咁分明系东方五军嘅计谋，专登做错嘅。呢位陆克松喺北国嘅出现，有人啊如获至宝，东方军头目蓝天明呢种巧妙嘅阴谋，果然就使到北方军上层引起波动啦。复杂的派系势力乘机出手告发对方，北方各官场内包括口诛笔伐、大肆攻击自己政敌的过错。当事态发展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终于使到北方军总司令察觉了，认为这个时刻这个事件相当不妥，现在实在是已经中了奸计了。有日夜晚，一位自命是忧国忧民的副总参谋长在这当面向总司令请示怎样处置现在各派系已经形成的内部窝里斗局面呢？总司令答得很果断，一气就讲出解决的计谋，而归纳成四句话：不得争论真与假，说了谁假就是假，真货毁掉全没假，要用快刀斩乱麻。副总参谋长职位虽然高，听了一时照旧未全部明白其中很多奥妙之处。那半个时辰之后，各路高层领军人物就陆续到会，会议厅占地虽然不大，不过是极其重要的地方来。战火不断是国之灾难，长期战争严得太平，咁嘅年代往往更加系军人主宰一切嘅时代啊！人数唔多嘅军事会议厅里头，等于系决定好多人嘅命运，乃至全国人，其中更包括山河土地嘅命运啊！而家远近睇呢度嘅吊灯，明显睇出高大，成直接照射而大放光明，又使到会议室各个角落咧平均明亮。睇文件嗰陣係唔會刺眼嘅，會議時刻將近到啦， 啲军头们进入会场嗰阵，都话现出十分有礼貌，互相招呼，频频点头。仔细睇下呢，可以睇出多数人露出嘅只系皮笑肉不笑嘅神情啫噃。呢啲大人物啊，大概皆因长期忧国忧民，担忧自己会战败，而逼住会亲自带领大小军人喺远近指挥，更加会日夜关注住战场上所有军队同敌人作殊死战斗，要人人都做到决战沙场不惜流血，最终系各为其主，保卫国家疆土嘅领军人物，当然系有住长期绞尽脑汁嘅经历，辛苦加痛苦岁月嘅堆积，咁样特别嘅大军人，佢哋嘅日日夜夜，自不然就会毫无知觉形成面上黯然神伤特有嘅职业特征。嗱，咁半刻钟后，只有20个人左右极其重要嘅会议室里头，总参谋长宣布而家开会，一位副总司令半挥下手，等于系讲先啦。 各位，本人受总司令委托，宣读紧急通过此份通报命令，要尽快执行落实。通令原文照读如下：近几个月来，我哋为咗应付复杂嘅战争，为里外嘅扩大政治影响特急需要，目的系要达到置敌方不利，使我方最有利。总司令部同意各级军区最后嘅决议，推荐破格提升一名久经战争考验、名叫马海嘅下级军官，做咗博大军校校长咁高级嘅职位。不过事后有人发现指出，马海其人系隐瞒住犯咗极大嘅叛国叛军，佢已经做出一切嘅破坏，都系起住敌人起唔到嘅作用。理由同证据指出，亦就是说，现任博大军校校长马海此人未做军校长嗰阵，已经罪有应得，早该枪毙嘅人，我哋反而突然一下破格晋升佢为有极大影响、极其重要职位嘅将军。因此好多高级军政界人士纷纷指出，呢种事情是天错地错加人错，讲到尾是总司令部里头一大班人的错。这一大班人是谁呢？兄弟本人不方便讲。为了慎重的调查，我们派出3批人马到达军医院做了秘密侦查之后，终于发现又拿到另一条马海犯罪证据。马海偷越国境回国那阵的枪伤是他本人自导自演，证据话俾我哋知，马海脚上中嘅系自己手上嘅枪，子弹系东方国制造。众所周知啊，当时枪弹射击嘅方向只可以系从后方进入，绝冇可能系从前方进入嘅。又众所周知，当时我哋嘅北方国军队就喺佢前边，枪响后，我哋嘅巡逻队立即上前救护佢。国境线道，我哋嘅前方绝冇可能有人开枪，呢、这个就系犯罪证据。至于马海更大嘅罪，佢点样足智多谋，巧妙咁一下就将我哋苦心经营、世界有名嘅龙虎山国彻底毁灭，呢度就唔再重复提及啦。而家我哋内部最凶恶狡猾嘅敌人，反而成咗大英雄。俾我哋上层人士推举坐上大军校校长宝座，系我哋自己铸成大错。咁系我哋军方一大部人士嘅一致睇法。最后，我哋坚决主张立即枪毙马海，以谢天下。代表一方势力嘅北方军副总司令讲完就坐低啦。接住另一位身材更加高大嘅副总司令又举手起立。呢位大军人讲话前呢，先向4个方向点下头。 各位军首长，本人系得到总司令事先同意，喺呢个特别重要嘅会议上 先讲几句题外话同本人嘅睇法。喺呢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有如下特点：屁股同脑袋系一致嘅，更系屁股指挥脑袋嘅。亦就系话，你坐喺乜嘢位置，就会讲出乜嘢说话。例如当官嘅同当兵嘅，因为身份唔同，想法唔相同。有钱佬因为衣食足知荣辱，讲话就唔同。大街道嗰啲日日饿饭嘅乞衣佬，喺佢哋眼里头，从嚟就唔知道世间有荣辱存在，面子为何物，所以讲话又唔同。不过如果一朝发迹，乞衣佬变成咗财主佬嘅话，衣食住行都变，此时刻所有谂法唔同，连讲话嘅声音都会唔同晒。咁就系我哋经常讲嘅人有乞衣相，又有财主样。咁就系脑袋永远紧跟住屁股嘅最充足证据。又例如，从前南唐嘅李侯主，佢系做惯皇帝嘅人，国破之后，自然乜嘢都缺少啦。嗰阵时，佢最中意嘅年轻小周侯，成咗李侯主身边唯一嘅女人。事物又怪噃，身边从嚟唔缺女人嘅宋太祖，佢偏偏中意要尝试李侯主身边嘅妻子小周侯，经常派人召唤小周侯，七八日就进宫一次，长夜侍奉喺龙床上嘅天子。每当小周侯夫妇接到召唤嗰阵，年轻出名美丽嘅小周侯必须立即火速沐浴更衣，精细严装之后先叩见君王，又惶恐不及咁叫出第一句话系：谢主上不杀之大恩。各位，咁又屁股指挥住脑袋嘅真人真事真实过程，亦即系话喺呢个世界上，任何人都十分可靠，又有任何人都唔可以靠嘅时候，环境变，屁股坐嘅位置变，全身上下立即就变，咁就下官讲话最主要嘅根本。至于马海，佢都系食人间烟火嘅人，随时会改变。马海佢而家已经变成咗我哋信得过嘅人，今日嘅事件应该如何处置呢？当然系大事情。马海佢点解会破格晋升得到咁快速，系出于我哋政治上嘅需要，我哋要利用佢，佢可以升任，咁系前一。如果而家我哋一手拉马海落马，宣读佢十大罪状，立即枪毙，系好容易嘅事。不过咁样做法正好中咗东方军嘅大阴谋，对我哋有百害而无一利。咁样做法令我哋军方最冇面。最后本官代表一大部分军官心声，切莫忘记而家系非常时期。本官实话实说，前方战争200,000人马有几多翻得嚟，仲属未知数。不过已经中咗方日蒙嘅大奸计，系已知数。各位，喺今日嘅特别状况下，我哋做事嘅胸怀更加要有大海嘅包容量度。我主张应将错就错，千祈唔好追究马海过去嘅一切，我哋当作乜嘢事情都唔知道系最上等嘅策略。根据屁股能够紧带住脑袋嘅真实道理，本官敢保证，而家嗰位身居要职已经光宗耀祖嘅马海军校长，佢心知肚明，自然会一边倒系倒向北方国，倒向我哋军方大业，从此会做出培养军人学生越来越多出色，简直系同三国时代嘅孔明一样理由。他为了自己名与利的前途，为建设北方国大军校，同样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个人利益就是高于一切， 咁古今中外最真实理由，仲有远古春秋战国时代第一位霸主一国之君齐桓公，他愿起用一个为了个人利益冇几耐前差啲杀死咗自己名叫管仲嘅人做佢嘅宰相，统管全国。管仲为咗感恩，同时为咗自己远大利益，有奇才嘅佢终于令到齐国最强大，齐桓公永远称霸天下。各位，人生在世，眼前身后名与利令到人最可靠，名与利令到人最唔可靠。 嘿，副总司令一条气讲完好多锋利直接个人利益是重中之重的说话，要明保犯死罪的马侯爷 啊。马侯爷生与死，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